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站在教皇背后的鬼斗罗鬼魅开口说道：“ 三块魂骨，分别是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爆裂焚烧之火焰右臂，以及急速前行之追风左腿。这三块魂骨都出自于万年魂兽，其中精神凝聚之智慧头骨更是出自于高达五万年以上的魂兽，乃是上一届教皇陛下亲自斩杀获得，乃魂骨中的极品，仅次于外附魂骨和十万年魂兽产生的顶级魂骨。 胜利者永远都只有一个，因此这三块魂骨都将属于最后的冠军队伍。希望进入三强的这三所学院能够全力以赴，获此殊荣。今天上午请三支队伍各派出七人进行个人淘汰赛，胜者将直接进入明日的冠军争夺赛，其他两队将在下午争夺另一个决赛名额。现在你们可以派出第一名上场队员了。 和晋级赛一样的个人淘汰赛却是三队一同参加，这虽不是最后的冠军争夺赛，但却至关重要。能够获胜就意味着直接取得了决赛资格，还能得到充足的时间准备第二天的决赛。武魂殿拿出三块魂骨，无疑会令比赛更加激烈。在平常人眼中，武魂殿的奖励相当大方，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三块魂骨根本就是为了武魂殿学院战队准备的。武魂殿学院战队的实力几乎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尽管史莱克学院战队的唐三也拥有一个万年魂环，可是他们的三名魂王级别的高手的第五魂环都是万年级别，多一个魂环就会使魂师之间的差距变得巨大，更何况还多两个。三强战队的所有队员都是40级以上的实力，其中有三名50级以上的强者都在武魂殿学院战队。从他们战胜天斗皇家学院战队时表现出的实力就能看出他们有多么恐怖了。那一场他们只出战了两个人，以一个华丽的武魂融合技结束了战斗。一个武魂融合技不仅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因为这个技能的特殊性还无法让外人看到里面的真实情况，更摸不透其中奥秘。就连那天身在其中的天斗皇家学院战队的队员们对于那个魂技也只有模糊的感觉。玉天恒在昨天找到过唐三，但他也没能给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提起武魂殿学院战队，他就一脸的无奈。虽然他们和对手有差距，可在那场比赛中他们根本就没能发挥出自身实力，这也是武魂殿学院战队最可怕的地方。他们凭借着自身强横的能力压制对手，令他们无法反抗，从而制胜。缜密的心思，默契的配合，对于同级别对手来说，这支武魂殿学院战队都是极其强大的，而他们的对手是两支连50级队员都没有的战队。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所有观战者都认为这届大赛的冠军非他们莫属。当然那为首的三名50级以上的魂王还带着另外一个使命，在比赛中给予史莱克战队的唐三重创甚至杀死。虽然比赛规定不得杀人，但在级别相差巨大的情况下，他们完全有多种方式让比赛出现对手被误杀的情况，这就类似于当初史莱克七怪在面对苍辉学院时的魂技反噬。教皇比比东在大师走后考虑了许久，才下达了这个命令。尽管他和大师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大师亲自上门也让他心中出现了巨大的波澜，但他毕竟是武魂殿教皇，久为上位者，统治武魂殿励精图治，以完成前人未完成的目标为志向，又怎么可能因为自己的私人感情而影响全局呢？表面看上去，一名天才魂师似乎并不算什么，武魂殿也从来不缺乏这样的天才。可越是实力强大的魂师就越明白，真正的天才所能带来的影响和破坏力有多么恐怖。 唐三的天分引起了武魂殿的注意，他那昊天宗的出身和唐昊之子的身份又令武魂殿加重了对他的杀意。最近的一次武魂殿长老会议中，所有长老都已经一致通过了这个决定，他们绝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唐昊，甚至比唐昊更加强大的敌人。双生武魂已经让他们将唐三的天分摆在了唐昊之上，何况唐三只是凭借一个废武魂蓝银草就有了现在的成就，他的未来谁又能看清？为了武魂殿的大局，他们绝不允许这个变数出现。一排鎏金大椅摆在了教皇殿门前，在教皇比比东的示意下，他居中坐下，左侧坐了来自七宝琉璃宗的宁风致和剑斗罗陈心，右侧坐了鬼斗罗鬼魅和菊斗罗月关。三所学院分别派出第一名上场队员，其中神风学院派遣出场的正是当初赤火学院的队长火无双，武魂殿学院派出的是一名40多级的魂师，史莱克学院这边大师第一个派出的并非史莱克七怪之一，也不是替补队员中最强的泰龙，而是敏攻系战魂师还不到40级的精灵。抽签是由这三人进行，从而决定哪两所学院进行第一场，胜者再继续战斗，以此顺序类推。史莱克学院的运气出奇的好，精灵上来就抽了一个轮空，但是令所有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抽签结束之后，火无双和那名武魂殿学院战队的队员走到场地中央，武魂殿学院战队队员却突然转过身，向着教皇的方向躬身行礼。 这场我弃权。 弃权？虽然能够在这里观战的人并不多，但却无不是魂师界的强者，武魂殿学院战队竟然在第一场就弃权，还是大多数人想不到的。第二场由神风学院的火无双对阵史莱克学院的精灵，此时大师和唐三几乎同时皱起了眉，师徒二人对视一眼都不禁流露出了一丝愤怒，而当他们的目光看向神风学院战队的队员时，包括风啸天和火舞在内，那些队员都不敢正视他们的目光，明显有些心虚。精灵因为场上局面的变化有些茫然，不过他立刻做出调整，准备全力与火无双一拼。大师却站了起来，目光遥看向教皇殿门前的教皇比比东。 比赛请等一下再开始。 作为裁判的红衣主教刚要呵斥大师打断比赛的行为，却被教皇抬手制止。比比东看向大师的目光很平静。 请说出你的理由。 哼，我的理由就是史莱克学院放弃总决赛的前半场，自愿进入下午的败者组决赛。精灵，回来吧。 先前武魂殿学院战队放弃了第一轮个人赛就让人不解，此时大师突然宣布整个学院放弃个人赛，令全场更为震惊。史莱克七怪中除了唐三以外的其他人也都是一脸震惊地看着大师。坐在教皇身边的宁风致此时已经了然，他眼神中闪过一丝愠怒，目光忍不住落在身旁的教皇身上。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想认输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权利。 大师语气平静，他这句话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可他说话的对象是教皇，他这么说无疑是在顶撞教皇。教皇比比东缓缓站起身，向大师点了点头。 你说的对，这是你们的权利，怪我多此一问，抱歉了，玉长老。 众人这才知道大师乃是武魂殿的长老，而武魂殿的长老权威如何，整个武魂殿的人都知道。听到比比东这么说，大师都不禁愣了一下。他之所以顶撞比比东，自然不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关系令他有恃无恐，而是因为心中的激愤。当比比东的话一出口，大师就明白他是在保护自己。比比东承认他长老的身份，自然就没有人敢质疑他顶撞教皇了。其实比比东先前并不知道为什么大师手中会有一块长老令牌，他也是在大师离开后才从手下的口中问出原因的。大师此时腰间一痛，紧接着左臂就被搂入怀中，扭头看时，只见柳二龙正示威似的看着教皇。 比比东的眼神出现了短暂的飘忽，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向那名充当裁判的红衣主教说道， 既然史莱克学院决定放弃上午的比赛，那么个人赛继续吧。 就在这时，神风学院的带队老师也站了起来，向着教皇躬身行了一礼。 武魂殿学院战队实力强大，我们神风学院自认不敌，与其在拼斗中降低实力，倒不如在下午和史莱克学院进行另一个决赛名额的争夺，所以我们也放弃个人赛。 戏剧性的变化令很多人措手不及，武魂殿学院战队不战而胜，直接进入了明天的总决赛，一场都没有打，个人赛就已经结束了。尽管武魂殿学院战队如自己所愿进入了最后一战，可史莱克学院退出个人赛还是令作为主办方的他们显得有些尴尬。史莱克学院众人没有再多做停留，在大师的带领下快速离去，下午他们将与神风学院争夺另一个进入决赛的名额。一路上谁都没多说什么，大部分人都沉浸在压抑的气氛之中，各自思索着什么。今日他们要先面对神风学院与赤火学院的联军，明日又要马不停蹄和强大的武魂殿学院战队一较高下，不利的局面令史莱克七怪的信心都有所动摇。回到住处，大师将史莱克七怪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